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5回，除夕之夜，谢之方和几个兄弟们在湖边燃放了许多架烟火，将整个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，又来教姐姐放炮竹。谢之真穿了一件香妃色的掐腰小袄，领口滚了一层密密的白狐毛，下着水红色月华裙，衬得粉面桃花国色天香。她有些害怕，却努力维持着大家闺秀镇定自若的表象，直到引信即将燃尽，方才低低惊呼一声，打算把挂着炮竹的竹竿丢出去。谢之方及时握住他的手，另一只手捂住他左边的耳朵，嘴角噙着笑靠在他耳边道， 姐姐别怕，有我在呢。 爆竹声震耳欲聋，噼里啪啦响个没完，白烟盘旋上升，将眼前景色渲染得如同仙境。耳朵被弟弟的手捂得发烫，谢之真有些不好意思，等动静小些，连忙往旁边挪了一步道， 你们先玩，我去后厨看看元宵煮好了没有。 谢之方低头看了看空落落的手掌，趁宋永兰等人不察，鬼使神差地将手放在鼻下细细嗅了嗅，很淡很淡的香味儿，虽不浓郁却隽永绵长。宋太夫人和一众长辈都熬不住，早早回房歇息了，几个小辈们兴致勃勃地坐在一处守夜，令丫鬟们呈上金桔、花生、瓜子儿和点心，打了一会儿叶子牌，又着人烫好黄酒，热热闹闹的行令饮酒。在座都是男丁，谢之真不便久留，不过坐了小半个时辰便推说犯困离去了。谢之方打着灯笼亲自将姐姐送回院子，并不着急走，反而舔着脸跟她要压岁红包。谢之真刮了刮她的鼻尖取笑道， 阿唐你今年都几岁了，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似的胡闹。 说归说，他不过略做了个手势，琵琶便捧着个荷包送了上来，一看便知是早就准备好的。谢之方心里甜丝丝的，忙不迭地抢过去，当面便扯开抽绳细看，里面装了满满一荷包的银刻子，雕的是蝙蝠、仙桃、灵芝、佛手等花样，工艺十分精巧，取的是福寿绵长之意。青梅在一旁插嘴道， 这些样式都是小姐亲手绘出来，请能工巧匠做的，怕少爷在外面招摇炫耀引出什么祸事，这才弃了金子用银子，少爷可别随便拿去赏人啊。 谢之真轻斥一声， 压岁钱送出去随阿唐喜欢，怎么花用都可以，偏你这丫头多嘴。 哎，青梅这话提醒的对啊，爷回去便把这荷包连同银刻子藏在枕头底下，早看三遍晚看三回，时时刻刻念着姐姐对我的好，别说赏人，便是给我千金我也不换。 谢之方喜滋滋地把荷包揣进袖子里，又蹭了两盏茶喝，被姐姐催促了好多回，方才依依不舍地出了门。浓茶解酒，他站在挂满了灯笼而显得热闹喜庆的院子里，并不着急回去，而是沿着新铺好的石子路散了会儿步，瞥见一丛绿梅临近花期，暗暗记下，打算明天一早选几只花苞最多的给姐姐送过去。经过魏恒所住的院子，见里面仍旧灯火通明，谢之方暗暗呐喊，便不请自入问道， 魏兄不是说今日要回去陪伴母亲吗？ 魏恒正坐在桌前读书，都说人靠衣装马靠鞍，他本来就有八九分颜色，这会儿穿着质地上乘的衣袍，在药膳珍馐的滋补下，气色又比从前强了许多，更显得仪表堂堂，风流倜傥。看见谢之方，他笑着站起身来， 您趟来的正好，我刚从母亲那里回来，带了几瓯子薄酒冰衣和辣味，你若是不嫌弃，与我小酌几杯如何？ 好好好，今夜咱们不醉不归，魏兄快去拿酒。 魏恒点了点头，眼睛下意识地瞥了瞥桌案， 将手中翻开的书倒扣在左上方一摞书上，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。谢之方敏锐地察觉到有些异常，面不改色地在他方才的位置坐下，等脚步声远去，这才好奇地拿起那本书。是文心雕龙，并无什么不妥之处。谢之方暗笑自己多疑，将那摞书挨个翻了一遍，正打算喊小厮再去厨房传几道下酒热菜，拿起最后一本书时，忽然在底下发现一个墨绿色的锦盒。那锦盒不大，做工却很精细，上面绘着凤凰于飞的图样，看起来价值不菲，和魏恒的家境并不相符。右眼皮突兀地跳了几下，谢志芳皱了皱眉，不过犹豫片刻，便推下机簧打开盒盖，一条胭脂色的肚兜映入眼帘，布料顺滑，泛着香艳的色泽。魏恒有心上人了吗？婚前私相授受，暗通款曲，可不是君子所为。谢之方盯着那条肚兜看了一会儿，眼皮子越跳越厉害，心底浮上不祥的预感。他本就不是循规蹈矩之人，既然有所疑虑，便毫不顾忌地将肚兜捏在手中，仔细地翻看线索。角落里用浅金色的丝线绣了一丛兰花，绣工不俗，看着极为眼熟。谢之芳瞬间反应过来，自己曾在哪里见过这个花样。姐姐的中衣、帕子和罗袜上绣着一模一样的兰花，她曾经撒娇耍赖，想要个同样的款式，还被她取笑了一番。不过自那之后，姐姐绣给她的衣物上总是缀了几颗修竹。他知道姐姐的意思，这是在期盼他做一个如竹的君子，虽争风逐鹿，却心中有节。 所以这是姐姐的肚兜？ 太阳穴炸裂一般的疼，谢之方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。他本能地将肚兜塞进怀里，垂下俊俏的眉眼，又在盒子里看见一方带着血渍的手帕，手帕的边角同样绣着一朵兰花。脸色霎时变白，谢之方双目通红，牙关不停地打颤，脑袋像是被什么人狠狠揍了一拳似的，头痛欲裂，几乎无法思考。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为什么我竟一无所觉？魏恒是怎么在我眼皮子底下和姐姐暗度陈仓的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